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 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一般认为啊，相声是讽刺的艺术，如果离开了讽刺，相声就像缺了一双翅膀，纵然演员有万般能耐，也没有多少包袱可以抖了出来，逗乐的难度很大。但是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却被称为歌颂型相声的领军人物。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通过相声大师马季生前的采访录音，了解一下马季的歌颂相声之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有人说啊，马季是个幸运儿，因为他的相声之路一帆风顺，也因为他同时拥有多位名师。那么马季是如何回顾自己的相声生涯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马季生前的采访录音了解一下。 我跟相声结缘呢，应该说是很早了。1943年，我读北京西皇城根小学，常家当时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叫做启明茶社，应该说好多相声爱好者和相声演员都是从启明茶社那儿培养出来的。所以我说呢，我那时候接受的相声的启蒙教育，后来又参加了北京市总工会组织的北京市职工曲艺汇演，后来就1956年6月份被选中参加北京市代表团，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我在广播说唱团是1956年6月28号报的到，这个团长找我谈了话，你到说唱团，这几位老艺人都是你的老师，侯宝林啊，刘宝瑞啊，郭全宝啊，郭启儒啊，都要跟他们学习啊，但是呢要明确你的责任老师是侯宝林。 从1956年创作第一段相声《打篮球》算起，马季创作了近300段相声。翻开他的作品集，人们会发现，其中将近一半都是歌颂型相声作品，这也是他百折不回的艺术主张。 我在学相声的时候呢，我自己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就是相声呢是擅长于歌颂。我就感觉到歌颂相声可以写，别偏废这路。我提出来是讽刺歌颂并举，这样子路子走得越来越宽。但是有很多同志呢不同意我这观点，有人说歌颂相声是非驴非马，老舍先生说非驴非马是骡子，劲儿更大啊。你们擅长于搞讽刺的，你们去搞讽刺，提出来愿意搞歌颂的，你们去试探着搞歌颂。这几十年呢，我就沿着这条路，遇到了合适有讽刺的题材，但是我不放掉它，我就去讽刺；遇到了合适的歌颂题材，我就去歌颂它。 业界评价认为啊，马季善于表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作品，而他自己也曾表示，之所以马季能成功，原因就是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期都能用新相声来表现。马季的歌颂型相声诸如《海燕》《登山英雄赞》《找舅舅》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马季与师傅郭全宝表演的相声《万紫千红绕营房》。在这段相声中，用绕口令的方式展现了部队的好人好事，编排非常巧妙。 说相声里头最吃功夫的段子我都学会了，我哪能不入你去？ 什么最吃功夫？ 你比方说吧，相声里有一段绕口令最不好说，我都会 啊。你别把绕口令闹得那么神秘， 你行吗？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也会？ 是个相声演员就得会说绕口令？ 那倒不见得， 张嘴就来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哦， 怎么样？ 您说这个 说得干净利索。 不是，您听我说，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是啊， 怎么样？ 这并不绕， 一口气能说40多个， 那没用。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你听我说， 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 怎么了？ 怎么了？你上满了弦了是怎么着？ 说得好啊， 这管什么呀？您说这葡萄皮儿啊，我们都不说了。 你说什么呀？ 您这是老词儿的 哦， 嘿嘿。我们说那个绕口令都是新绕口令， 新的呀。 对喽， 你能说我也照样能说， 是这话？ 当然是了， 人家部队同志们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 嗯， 我给编了几个新绕口令，我要说得上来啊，恐其你说不上来。 你怎么说我能够怎么说， 是这话？ 当然是啊。 我还甭跟你说那费事的，3-5个字你就说不了， 你捡的难的说得了， 是这话啊？ 那是啊。 你听这个你能说吗？ 你说吧。 咱们先说一个绿化的绕口令。 哦，绿化， 绿化营房。 好好好， 听着啊。 听你的。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葱青青枝青叶的青马尾松。这个你行吗？ 说呀。 完了， 不，这就完了。 哎，这个绕口令不好说。 这有什么呀？ 你瞧， 10几个字哪儿绕嘴呀？ 这你能说？ 当然是了。 那好，听你的吧。 听我的。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葱。 是什么叫栽葱啊？ 嗯， 错了吧？ 你不说绿化吗？ 哎，绿化嘛叫栽大葱啊。我们说是栽马尾松，懂不懂？松树。 哦，栽树啊。 哎， 你说清楚了啊。 怎么还赖我呀？ 从头来，你听着。 你再来吧。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树。 什么栽树啊？你这也不合辙呀。我们说马尾松，栽松树，不能说树啊， 这就不对啊。 那是去栽啊青啊，这个青枝青叶的青马尾松。你要说栽树那不绕嘴了。 不绕嘴？ 哎， 意义对不对？ 意义有什么意义？ 到处栽花种树，美化环境，绿化营房吗？要是营房周围无山不绿，有水皆清，风调雨顺，四季常青啊。 哎，这倒是很美。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啊，这 你知道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 他 说呀。 我 我说你嚷什么呀？ 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你知道吗？ 这还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舔着脸就说这绕口令 啊？ 马尾松既能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 嗯， 又可以做枕木架桥梁，这你全知道吗？ 哦，咱们没说绿化的意义，咱们是说绿化营房这个绕口令。 是你这绕口令有我这内容丰富吗？ 啊，嘿，说了半天还不如你这丰富。 当然是了， 你瞧， 告诉你，其实说得上来， 能说， 内容不丰富我就不说。 你看， 嘴皮子利索，这不得不得不得鼻儿，不这不得不得鼻儿。 这个你当然是会说呀。 是吧？ 哦，你认为我说的这个绕口令吗？这个内容啊，没有你说的那么丰富。 哎， 那我要再换另外一个，你能说吗？ 当然能说了。 咱们说一个内容丰富的。 行，你说吧。 这回啊，咱们两个人说一段呢，兴修水利发电站的绕口令。 这好， 这个不好说， 听你的吧。 我说得上来，你就能说啊。 嗯， 听着啊。说完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你也不能站着看，你是帮着一营去修发电站，还是帮着二营三营刨土埋电杆，还是爬到电线杆子上帮着绑电线？ 哎， 这怎么样？这个 这有意思。 有意思吧？ 这我喜欢说， 内容丰富。 听我的啊。 听你的。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 嗯， 往南看啊， 往南边看。 对，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我也不能站着看。 是啊， 我干点什么呀？ 那我不知道，你干什么？你问我干嘛呀？ 啊，我也不能站着看，我赶紧回家去吃饭。 哎，你呀，回来吧，你回来吧。 啊， 人家都在那儿干活，你吃饭去？ 吃饱了饭就干活？ 没听说过，先得干活啊。 先干活啊。 哎， 从头来啊。 来 说，除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我也不能站着看。 嗯， 我去帮着这个修电站，对吧？ 啊，是。 修电站是修电站呢，修好电站不用电厂来供电，咱们进行大生产，每年节约电费好几万。这个电站一发电，安电灯，架电线，这个看电视，听收音机，我虽然没把活干，说完累我一身汗。 好嘛，你全想起来了。 你甭管怎么样，说的比你那内容丰富一点。 好，没说上来还有理， 嘴鼻子就是利索 啊。 什么那么那么的别 人，怎么又回来了？ 说的好啊， 就是这你说的熟，要你那内容比我这丰富。 这说的怎么样？ 你这个不就比我多个电视吗？行，这个算你蒙上来。 什么叫蒙上来？哪个都能说。 你甭吹大话，告诉你，这个绕口令啊，讲的是越说越吃功夫。 哎，我讲的越说越带劲儿。 嘿，这回啊，我要再说一绕口令，你还甭说你说， 嗯， 就让你站在旁边这么一听啊，就能吓你一跳。 我没那么胆小啊， 因为他太绕嘴了。 行，你张嘴就说吧。 听着啊，咱们说一个喂猪的绕口令。 喂猪啊？ 哎， 养牛也照样说。 你怎么又吹呀？ 不是吹呀。 这个两个炊事员的姓什么你知道吗？ 嗯， 咱们说一连里头有个炊事员，他姓胡， 胡， 人家都管他叫老胡。 哦哦。 二连里的这个炊事员呢姓卢， 卢， 都管他叫老卢。 哦， 老胡和老卢一块齐喂猪。 老胡老卢， 哎，一起去喂猪。 行，听你的吧。 这不好说，听着啊。 哎， 一连里养了165头猪，二连里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姓胡，叫老胡，胡里桶有麸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去喂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二连的炊事员姓卢，叫老卢，胡里桶又烂又碎的红皮红心胡萝卜，去喂他那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二人一块去喂猪，也不知老胡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吃了老卢胡的那桶又烂又碎的红皮红心胡萝卜，也不知老卢要高要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吃了老胡胡的那桶有麸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 嘿嘿，这个你说得上来吗？ 嗯，完了吗？ 还有没有？ 没了， 接着往下说。 不，就到这儿就是一个绕口令， 再说他50分钟。 那干什么呀？ 你以为这就能难住我了？ 这个呀，我缓了4口气。 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呀？ 你瞧， 你看说了这么一段，憋得你脸红脖子粗的。 你甭管怎么样，反正你说不上来。 绕口令讲着说起来轻松愉快才行呢， 让人听众听着清楚。 哎， 嗯， 听我的， 你来吧。 听着啊， 听着。 说一连养了多少？ 你看着吧，说了我半天，数目字没记住，165头猪。 听着啊， 哎，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 是。 二连养二连多少啊？ 156啊。 啊，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什么叫156啊？ 就是156头猪。 你把这字儿都说出来行不行？ 这不是简称吗？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嗯， 养那么多猪吃得了吗？ 是，吃不了，咱们卖给国家。你操那份心干嘛？你快说那绕口令吧。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 嗯，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子是个大老粗。 哎，不不不， 本来 不错了 啊， 这你可搞错了。什么大老粗啊？那老胡啊，他是全团养猪的能手 啊。 呵，模范那是个。 是吗？ 那有老粗吗？ 啊，对对对， 赶紧给人更正过来。 听着啊， 哎， 从头来啊。 好，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对了吧？ 这对了。 二连养了156头猪。 嗯，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他拿着馒头去喂猪。 好，等会儿 啊， 这可更不像话了。拿着馒头去喂猪啊？ 拿什么喂猪？ 好嘛，拿着馒头去喂猪， 这么大个儿大白面馒头喂猪， 就是嘛。哼， 你这都像话吗？ 本来嘛， 啊， 嗯， 有拿着馒头去喂猪的吗？ 对， 啊。你说出话来，你不经过大脑考虑考虑啊？ 我 随便就说出来了。 哎， 啊， 你这不要着急嘛，这问题咱慢慢解决。 你就给我解释这问题，为什么拿着馒头去喂猪？ 是，您不要生气。怎么这么乱呢？这里头， 嗯， 您说你拿着馒头喂猪，这话是谁说的？ 不是你说的吗？ 好嘛，怨不你跟我着这么大急呢？这个拿着馒头去喂猪，这话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不能吧？ 干嘛不能啊？就是你刚才说来着。 哦，我说的呀。 你说的 那没什么 啊。你说的就没什么了 啊？不是 啊， 我说的这句话你没听明白。 怎么回事？ 不是拿着馒头喂猪去。 那干嘛？ 老胡这个人工作非常积极。 嗯， 该吃饭的时候他去喂猪去了。 哦， 那天正合适是吃的馒头。 嗯， 别人说，哎，你等吃完饭再去好不好？我说不行啊，那猪饿着呢，我先给他喂去吧。那说一会儿饭没有了怎么办？那不要紧，你们给我俩馒头，我搁兜里，我先喂猪去。 嘿，你这可太麻烦了。 我跟你交代明白了不好吗？ 我那里没介绍这点啊。 是我说的时候你在中间，你别搭茬行不行？ 那我还不能圆。 你一搭茬回来忘了，我就怨你。 你看这玩意儿，得，这回您说，我绝不说话。 我说的时候，你在旁边听着。 那我听你的。 不对，咱慢慢改。 哎，倒瞧你说的。 从头来啊。 行。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老不是这个两个人一块去喂猪。 哎， 一块去喂猪，都跟你似的闹得脸红脖子粗。 我干什么呀？ 这个喂猪有好处，战士们吃了猪肉，他身体又胖又粗。 嗯， 给国家还节约财富。 啊， 我这个稀里糊涂。 嚯，好嘛，稀里糊涂又算完了。 是你这太长了，你这个 你怎么真能找辙呀？ 你那么长，谁记得下来呀？ 哦，要认为我这说的太长了。 本来嘛， 我说短的你也不行啊。 你说短一点的，我马上就给你说上来。 我说短的，我看你说得了说不了。 嘴皮子利索着呢。 是啊， 这不那么的不 行。行了，这我都学会了。这个我再给你换一短的呀，保证你说不上来。 我说得上来。 你听这个， 你说吧。 说有一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有个技影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锣锅的菠萝多，也不知技影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个你能说吗？ 哎，这好。 哎，这短了吧？ 这短， 小玩意儿。 这菠萝是吧？ 菠萝呀。 菠萝是什么？ 菠萝就是咱们闽南出产的大凤梨。 哦， 嗯，有西瓜那么大个儿。 是啊， 嗯，甜极了。 好吃啊。 你管那干什么呀？你说这绕口令。 好，听我的啊。 您来吧。 说炊事员郭英鹤是个大锣锅。 这什么大锣锅啊？ 嗯， 你老没听清楚。 你不说大锣锅吗？ 不是，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就是他拿着一口大锅。 哦，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大锣锅。 嗯， 怎么叫大锣锅啊？ 不是，就是部队里行军用做饭的那口大锅。 哦，叫大锣锅。 哎，那不是底儿挺深的。哦、 行行行、嗯、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那么大个儿他拿得动吗？ 他呀，他拿得动。 那不是拿不动，我帮他抬一下。 你干什么呀？有我就帮忙了。 行行行，我从头说。 哎，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 嗯， 有个寄养员叫贺， 嗯， 寄养员贺， 啊， 贺什么？ 喝啤酒 啊？寄养员喝不 也有 有？像话吗？ 你这都什么呀？这个，你呀、啊、没听明白。 嗯， 人家不是叫喝什么。他姓贺呀、 啊， 叫贺玉国。 哦，贺玉国 这名字为是绕嘴， 你说清楚点嘛、嗯。 听你的， 这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 嗯， 有个寄养员叫贺玉国， 哎， 手里拿着个大笸箩， 对， 二人西山去挖菠萝。 这是什么挖菠萝呀、啊？ 挖什么呀？ 又错了不是？还挖地瓜呢？ 哦、二人西山挖地瓜， 挖说什么？你挖什么呀？ 你不告诉我挖地瓜吗？ 谁告诉你挖地瓜呀、啊？他是二人到西山收菠萝。 哦，收 收获 是谁的菠萝？他们收？ 哎，人家部队自己种的呀。 部队还种菠萝啊？ 咱方才说的明白，绿化嘛。 嗯， 果木园喝什么果木都有。 是啊， 嘿嘿，有橘子园，有荔枝园，龙眼园，还有葡萄园。 嚯， 广菠萝人家种了1000多亩啊，那真是山清水秀，万紫千红啊。 好好好， 姐， 那恐怕是南方。 你甭管南方北方， 嗯， 站这儿这么半天一个你都说不上来啊，净吹大话，我嘴皮子就是利索，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了吧，这不得不得不，你不是就是这个吗？完了吗？ 你呀、啊、 说你不行吧你还逞能、 嗯、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啊？ 我干嘛还以为啊，你这不就是说不上来吗？ 告诉你哪段都能说上来。 嗯， 拿你开个玩笑，懂不懂？ 哦，跟我逗着玩。 哎， 同志，这回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嗯， 你呀、啊、真正把它说上来，就把最短的这个最后这个， 嗯， 一字不差，一句不错，你要真能把它说对了，小伙子，今儿我不让你白说。 哦，怎么不让我白说呢？ 我有一张电影票，我请你看电影，看立体电影，怎么样？ 这话当真吗？ 你要说对了，坐汽车我还买票。 行了， 嘿嘿， 你听着啊， 就恐惧你说不上来， 就最后这小段 听你的， 听着啊。 嗯， 电影票啊 预备好了。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锣锅，寄养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箩锅的菠萝多，也不知寄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 嗯， 哎，我说的怎么样？让你自己说。你请我看电影，我还得坐汽车，你们菠萝种的多，你起码送我一火车。 我呀，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万紫千红绕营房》。一般认为相声属于北方曲种，但是湖北武汉却有这样一位相声名家，马季称赞他是新相声的带路人，新相声的功臣。他就是相声界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作家和演员夏雨田。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详细为大家介绍夏雨田的相声之路。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有我的生命得到解放， 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裸体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在中国相声界中青年一代人里，他是幸运的，父亲师父都是相声界赫赫有名的相声艺术家，让他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和教育。他又是勤奋的，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努力，让他成为中国当代中青年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千千万万的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欢笑和快乐。他就是相声名家贾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与您分享相声名家贾伦的小故事。贾伦的父亲是中国相声界赫赫有名的贾继光，是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第五个弟子。从贾伦记事开始，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父亲在排练相声、创作相声、表演相声。从四岁开始，贾伦就上台演唱天津快板，不过父亲似乎并不愿意让贾伦学相声。那么贾伦究竟是怎样走上相声这条路的呢？让我们来听听贾伦、连春建合说的相声《新虎口遐想》，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 啊，这回啊，由我给大家表演相声。 哎呦，你看，这不是连春建吗？ 是我。 哎呦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您是？ 我 啊， 相声演员贾伦呐。 哎呦， 啊， 您就是说相声的贾伦呐？ 看出来了， 不认识。 不认识你跟我套什么近乎的？ 这你没名啊。 对，您说对了，我现在是没名，但是我马上就要出名了。 怎么呢？ 从现在开始啊，我要学姜昆了。 哦，跟姜昆老师学说相声。 学说相声能出名吗？ 那您学什么呢？ 我问问你，姜昆有一年说了段相声叫《虎口遐想》，知道吗？ 知道啊。这段相声大伙儿都听过，是相声当中的一段精品。就是啊，姜昆当年呀掉老虎洞里了。 对，他不是就说了这么一段相声？全国就都知道他了。采访他的人也多，鲜花啊，采访啊，呲儿一冒烟，姜昆红了， 成螃蟹了。姜昆 螃蟹干嘛？ 你看还是传奇的。 怎么说话呢？我说我就学他掉老虎洞里头， 再掉进去可就不新鲜了。 谁说的？ 我还没说完呢。 上回他掉进去，那是偶然。咱们这回有备而来。 是啊， 首先，我通知各大媒体，让他们现场报道。 扩大影响，这就开始了。 喂， 喂， 电视台吗？ 电视台呀，您找谁呀？ 认识贾伦吗？ 贾伦 啊， 不认识 啊，不认识 啊。 那我让你今天认识认识。 你要打架呀？是怎么着？ 不是，我问你们想要头条新闻吗？ 这头条新闻谁都想要啊。 哦，那我问问你啊，狗把人咬了算新闻吗？ 狗把人咬了，这算什么新闻呢？报纸上天天有这事。 那要是狗把贾伦咬了算新闻吗？ 也不算。 那要是贾伦把狗咬了算新闻吗？ 贾伦把狗咬了 啊， 算， 算吧， 算。 贾伦不单要咬狗 啊， 还要和老虎接吻呢。 别把老虎再传染上狂犬病。 哎，您怎么说话呢？这儿 不是哪有这事儿啊？ 哪有 啊？ 明天上午10点，贾伦将在动物园和老虎进行一回零距离的接触。我就告诉你们一家，千万别外传啊。 这事儿还挺神秘的啊。 喂，广播电台吗？认识贾伦吗？想要头条新闻吗？ 还这套词儿。 告诉你们，明天上午10点，贾伦将在动物园和老虎进行一回零距离的接触。我就告诉你们一家，千万别外传啊。 这就又通知了一家。 喂，鲲鹏网站吗？认识贾伦吗？想要头条新闻吗？ 你贫不贫的？ 喂，认识贾伦吗？啊，认识。什么？贾伦是你儿子？我是你大爷。 怎么骂上了？ 哎呦，爸爸，我怎么把电话打您这儿来了？我怎么？ 你这电话怎么逮谁给谁打呀？ 要想出名，你就得这么打电话。告诉你，一冒烟我也要红了。 对，你也该出锅了嘛。 懒得理你。哼，等我红了，我挣大钱。我吃好的，哼，豆浆，我放的，哼，豆浆，我放2勺糖， 放2勺糖还不是豆浆吗？ 我3轮 啊， 我后头加备胎， 这什么形象啊？ 我买房， 嗯， 2室4卫， 你要那么多厕所干什么呢？ 我拿俩改书房啊。 那你直接买42卫好不好啊？ 那不成，厕所改书房有奖啊。 这有什么奖啊？ 那才叫真正的书香门第。 我看你这是满屋臭气。 懒得理你。 嗯， 等去的时候 啊， 我带上3汉堡，我再抓把猫粮。 等会儿 啊， 还带猫粮干什么呢？ 哎，给老虎准备的呀。万一打不过他，拿这能贿赂贿赂他。 老虎可不吃这套。 不管那个，全是猫科动物。 哇， 然后我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 你还穿防弹背心干什么呢？ 万一让老虎咬着了，他一觉得硌牙，不就松嘴了吗？ 哦，说这么热闹 啊， 你也怕死啊？ 多新鲜啊，咱是为出名，不是去送死。 哦， 万一 啊， 待会儿让老虎给咬死了， 你也就出名了。 能出名吗？ 能。 那有花环吗？ 有花圈。 有媒体吗？ 有遗体。 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啊， 嗯， 我告诉你，我死了对你都有影响。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死了 啊， 你给谁捧哏去？ 我跟你丢不起这人。 哎呀，还丢人，高兴的我一夜都没睡着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打辆车就奔动物园了。 你去那么早干什么呢？ 万一媒体走的我头了，不就晚了吗？咱们， 哎呦，人家没你急。 来到狮虎山头了，一看坏了，一人没有啊。 我就说来早了吗？ 早。 嗯， 没过一会儿，晨练的遛弯的都往这儿靠拢，我一看我出名的时候到了， 是啊， 一翻身我就下去了。 你真跳下去了？ 脚一落地又后悔了。 后什么悔啊？ 我带那猫粮落上头了。 你说你可想什么呢？ 我不是净想着出名呢吗？ 再者说了，你这么跳下去，别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 这时候过了一位老太太，我说大熊的呀，可真亲戚啊，一大早的就扫上来。 你看人误会了吧？ 我说你什么眼神啊？我有扫帚吗？我就扫地啊。我告诉你，我是掉下来的。 你是跳下去的？ 哎呀，94年蒋坤就来了这么一手，咋还练这个呀？ 我就说不新鲜了吧。 这大熊的呀，这下头就你一个人啊？ 可不就他一个人吗？ 我心说了，想带你一块下来，有那胆吗你？ 你这老太太叫什么劲呢？ 大熊的呀，你可别动啊，那老虎可出来了。 真出来了？ 我这么一抬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只老虎趴得离我10米远的地方，俩眼正瞪着我呢。当时啊，我就觉得一股暖流啊，顺着我的两条裤腿啊，就流满了底下这双鞋呀。 你瞧你那点出息。 当时啊，就听扑通一声 跪下了。 我趴下了。 趴下了？ 虎爷爷。 你怎么管老虎叫爷爷？ 叫爷爷 啊， 叫祖宗也来不及了。 哎，给他猫粮啊，赶紧。 我不是给落到上头了吗？ 哎呦，我把这茬忘了，那怎么办呢？ 那个虎爷爷 啊， 我给你唱首歌行吗？ 唱什么歌啊？ 那个亲爱的，你别咬我，我身上的肉可不多。 两只蝴蝶。 亲爱的，你别咬我，出去以后给你找老婆。 老婆。 亲爱的，来跳个舞。 行了，别跳了 啊！ 给老虎找老婆呀？ 哎呦，上头现在是人是越围越多呀，大伙儿是七嘴八舌呀。 都说什么呢？ 哎呀，要说还是这个动物园的领导想得周到啊。 怎么呢？ 这个节目安排得很好吗？ 节目？ 对呀，西班牙有一个斗牛， 对， 世界闻名啊。 嗯， 我们中国的斗虎一定比它的精彩呀。小伙子，我这里有一块红手绢，拿着斗打斗打，快斗打快打。 行了，你呀，这还是斗牛。 嘿，哥们儿，别老那儿趴着呀。好几十口在这看半天了，眼睛也蓝了，脖子也酸了。奥运会开幕以前，俩人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啊？ 这还是一急脾气。 我说你们干嘛呀？你们，我都这模样了，怎么还拿我开心呢？有能耐下来几个，咱一块儿跟他比划比划。 人家不想出名 啊，名儿没出成，没想到要喂了老虎了。 给 啊， 你这叫自作自受。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嗯， 我怎么一抬头，我乐了。 神经病。 不是，我看见一人。 谁呀？ 我媳妇儿 母老虎。 怎么说话呢？ 那你乐什么呢？ 我说我媳妇儿一来我有救了。 怎么回事啊？ 我媳妇儿把管理员找来了。 是啊， 管理员趴在这头了看着我 啊。 您说我从上了班之后这地方也邪性了哈，前几年啊掉下来个姜昆，今天掉下来个贾伦，这儿怎么不招游客，老招你们这说相声的呀？ 这管理员说话还挺幽默。 赶紧起来吧， 嗯， 那真老虎啊让我们送到野外强化训练去了。你跟前啊趴的是只玩具虎。 哦，假老虎啊。 我一听我这个气呀，我腾我就站起来了，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啊。 还没干呢。 不行，我让他们动物园赔我裤子。 谁赔你？ 我来到上头，大伙儿哗就把我给围上了。是那个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麦克，他非让我说两句不可。 这回我看你怎么说。 我说那个，您等会儿，您这是现场直播吗？ 我们这就是现场直播，全市的老百姓都看得见。 都看得见？ 对。 那我得说两句。 说吧。 那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您要想出名就在自个儿的岗位上好好干，千万别学我，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您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了，全市人民早晚会认识您的。不过还有一样您可得一定记住了。 什么呢？ 我是那说相声的，叫贾伦呢。耶， 去你的吧。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贾伦、连春建合说的相声《 新虎口遐想。父亲并不想让贾伦从事相声这个行业，他把贾伦送到一所考大学升学率100%的学校。父亲的用意非常明显，他想让儿子考上大学，想让他成为有文化的人。但是父亲也看出儿子喜欢相声，尽管不希望儿子真的成为相声演员，但他还是从小就要求贾伦练嘴皮子功夫。从5、6岁开始，贾伦每天都在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练吐字发音。也正是因为从小就练好了基本功，所以贾伦在中青年相声演员中应该算是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下面就请您欣赏贾伦、连春建合说的相声《到底是谁》。 这个节目啊，由我给大家表演。 花花， 你，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行了行了啊，别叫了。 怎么了？ 你这一叫，我这儿都有反应了。 嗯，你别捣乱啊，我这可急着呢啊。 是啊，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你怎么起哄啊，在这儿？ 不是，这花花是谁呀？ 我们家孩子呀， 丢了 啊。您说现在这孩子可太难管了。 这独生子女呀，个性都强。 对呀。房子也给他买了、 啊、 也装修了，户口也给他办了，连对象都帮他找好了。 要说现在这当家长的可真不容易。 那就这样、 啊、 前些日子不明不白的怀上了。 哦，未婚先孕。 你说现在这孩子意识可太超前了。 等会儿 啊， 我问问您，这孩子今年多大了？ 8个月了。 八个月的孩子怀孕呢？ 怎么了？ 连路还不会走呢。 谁说的？急了还跳墙呢。 你说那是狗？ 对，2000块钱狗市买的。 走。 你怎么急了？你们这 哦，说这么热闹是条狗啊。 在别人眼里是狗、 嗯、 在我们家人眼里那就是孩子。 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 嗯、 我时刻带着他、 嗯、 我串门带着他，喝酒带着他，就连旅游我都带着他。 连旅游您都带着他？ 这不是前些日子 啊， 带我们家花花来了一趟十渡。 哦，风景区。 哎呦，到那之后瞧什么也新鲜、 嗯、 看什么也热闹，2天都不爱回来。 那是他玩疯了。 哎，对了，这山里狗叫唤跟咱城里的怎么不一样啊？ 一样啊。 咱城里狗怎么叫啊？ 怎么叫 啊？ 不是就这么叫吗？ 怎么叫？ 这不就这么叫吗？ 你像。 哎， 我说你学的像。山里的狗不这么叫啊。 那山里狗怎么叫啊？ 一般都这样。嗷、 哦！你这是狼啊。 不能吧，您分手的时候俩人恋恋不舍的呀。 那是他没玩够呢。 那不成，第二天我还得上班呢。 听这话 啊， 您跟这狗的关系还挺好啊。 当然了、 啊、 因为我们家花花在家里的地位高。 什么地位啊？ 你看在我们家 啊， 我爱人是老大， 我 狗排老二，我行三。 您说他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 做一锅排骨 啊， 我爱人先吃，然后狗吃， 嗯， 剩下的我吃。 嗯、你应该呀、 啊， 趴桌子底下啃去。 晚上睡觉，我爱人和狗上床，我睡地板。 嗯，等会儿。 怎么了？ 你们家谁是宠物啊？ 狗啊。 谁是狗啊？ 我呀。 哎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什么叫怎么说话呢？ 啊 啊！您说现在这事儿，人和宠物也不知道哪个重要了。 甭管哪个重要，您说我对他这么好， 嗯、 不明不白的怀上了。这万一是条破花狗啊，对我们花花尊贵的血统多大的侮辱啊。 那你这狗它是什么品种啊？ 什么品种不知道。 嗯， 但是我可知道啊，我们花花他爸是法国的， 嚯， 他妈是德国的。 是啊， 他爸的爸是意大利的。 嗯， 他妈的妈是西班牙的，他爸的爸的爸是俄罗斯的，他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 行了 啊， 这话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 不是，您说这玩意儿对他这么好没用，怀上了能不急吗？ 这是好事儿啊，您家天然进口啊。 好事倒是好事， 嗯， 这都快生了还不知道亲家是谁呢。 也难怪 啊、嗯、 都快当老爷了还没见过姑爷呢吗？ 怎么说话呢这儿、啊、 你不是把狗当孩子养吗？ 我说这玩意儿谁干的呢？您说这 那好好想想吧。 谁干的呢？ 想想 老赵家。 有根据吗？ 嗨，我们家花花在他们家白菜上啊尿过两泡尿。 你怎么干这缺德事啊？ 哎，这可不怨我们家花花啊。 不怨你，怨谁啊？ 怨老赵家呀。 怎么回事啊？ 我问问您 啊， 这个楼道是不是公共设施？ 是啊。 是不是大家共同拥有的地方？ 对呀、啊、 原来我们花花在楼道里头溜的时候 啊， 他赶上个内急，找个墙角， 嗯， 他得尿啊，抬腿哗他尿啊，他习惯了吗？走到那墙角他就哗。 你行行了，等会儿。 怎么了？ 你养的是公狗啊是母狗啊？ 母狗啊。 母狗撒尿有抬腿的吗？ 那母狗应该怎么尿啊？ 应该啊。 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他干什么呀？后来、 嗯、 到了冬天了，大白菜下来了、 嗯、 他们家没地儿搁呀、 嗯、 就给堆到楼道了。我们花花哪认识那是什么呀、 嗯、 走到那儿可不就哗就尿呗， 就别抬腿了 啊、嗯、反正习惯了吗、 嗯、 结果让他们家吃了半个月的尿泡大白菜。 你缺德不缺德、啊、 后来他们家逢人还说呢。 说什么呢？ 听说今年这个大白菜啊是打东北那边运过来的。 怎么呢？ 一做出饭来都是酸菜味儿啊。后来这事儿也不怎么让他们家人知道了。 嗯， 半个多月没理我。 人家是不理你。 他是没理我 啊。 又他们家那狗跟我们花花眉来眼去的，干嘛呀？我这不是报复我吗？我跟他没完、 嗯、 我告他去。 你告诉你， 我让他赔我精神损失费，我要500万多吗？嗯， 我看你这是没事找事儿。 您等会儿吧。 嗯， 我得跟您打听打听。 你说 这狗是几个月怀孕的？ 狗啊， 啊、 嗯、狗四个月。 坏了，不是老赵家。 怎么呢？ 因为老赵家他们家那狗半年前就死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给下的药。 你损不损呢？你 对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就得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算你狠。 不是老赵家。 嗯， 可是谁干的呢？这是 再接着想啊。 老钱家 有根据吗？ 嗨，这不是前些日子把他们家车给刮了吗？ 又怎么回事啊？ 哎，这可不怨我啊。 那怨谁呀、 啊、怨他们家呀。 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跟老钱家那二小子呀、 啊、 我们俩是发小、 哦、 后来不知道他干什么买卖发了、哦、买辆本田，哎呦，成天在我们那儿开着那牛，我瞧他开车我就有气。 那你也不能管人车呀。 能怨我吗？他把车停哪儿了？ 停哪儿了？ 停到我们那胡同里头了。 车可不就得停胡同里吗？ 我们那胡同多窄呀、 啊！ 他把车往那一堵，啊，连辆火车都过不去了。 没听说过胡同里过火车呀？ 搭着我手一朝点，眼神差点，不留神给他们家那车刮了。 严重吗？ 没多严重，才两米多长。 两米多长还不严重啊？ 哎呦，他揪着我脖领子，他跟我打架呀、啊 嗯！ 后来让人给劝开了、 哦。 没过一礼拜，我们家花花怀上了，有没有嫌疑？啊， 听您这话还真有嫌疑。 有嫌疑吧？ 嗯， 哎，不对，不是老钱家。 怎么呢？ 他们家养的是猫啊。 我说你看准了再说好不好啊？ 哎，谁干的呢？您说这是？ 再想想， 谁干的呢？这是谁干的呢？ 谁干的？你老看我干什么呢？ 我让你帮我想想。 你都想不起来，我上哪儿想去啊？ 那怎么办？急死我了，这玩意儿。 不是，你真想知道吗？ 确实想知道啊。 那还不简单吗？ 怎么办呢？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啊、 嗯、做个 DNA 一鉴定不是就知道了吗？ 还用您说？第二天抱着我们家花花就奔了医院了、 哦、 到了医院之后、 嗯、 把我们花花往那手术台上一放，那大夫一问我们花花这肚子，人大夫说了。 说什么呢？ 你了别急啊、 嗯、 我了给你了好好看看。 哦，还是位天津大夫。 哎呀，给你了道喜呀、啊、 给我道什么喜呀、 啊、你了，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呢、 啊、 你了这狗啊怀的是四胞胎。 还真没少怀。 这时候我们家那花花打了两个饱嗝、 嗯、 眼看这肚子见小，这大夫赶紧一按我们花花这肚子，啊，你了别急啊、 嗯、 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呐、啊、你了这狗怀的是双胞胎。 怎么打俩嗝就少俩呀？ 这时候我们家那花花蹦蹦放俩臭屁，眼看这肚子可就瘪了、 嗯、 这大夫赶紧一按我们花花这肚子，抬头看了看我，低头看了看狗，看了看狗，又看了看我。 这回大夫怎么说呀？ 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呐、 啊、 你们俩是吃饱了撑的。 就这个呀？ 这就是贾伦、连春建合说的相声，到底是谁？ 贾伦的师父是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师父告诫贾伦一定要扬长避短，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展示给观众，把自己最不擅长的东西埋藏起来。所以嗓音条件不好的贾伦很少在相声中学唱，这也成了他的表演特点之一。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为您送上王菲演唱的《红豆》，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